汇集生态信息，讲述人物故事，分享乡村趣闻，展现田园风光。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与北京市委农工委联合为您打造的生态北京。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生态北京，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是2021年8月21号星期六，农历7月14。最近一段时间，受高空槽活动影响，北京强对流天气比较频繁，以短时的强降水为主，伴有雷电大风。由于降雨云团活动走向非常的不规律，也导致强对流天气发生的区域性较强，市区两级部门也根据所在地的具体情况，各自及时发布暴雨雷电等预警信号，也希望大家能够随时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以及预警信息，提前做好出行规划。那么出行的时候也要携带雨具，同时注意交通安全。已经入秋一段时间了，那么现在午后气温虽然很高，但是早晚已经有一些凉意，昼夜温差也开始加大，在这儿提示大家早晚注意增减衣物，以防感冒。北京近日发布了北京市“十四五”时期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规划，其中提出鼓励京西稻作文化系统申报世界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我们每天吃的稻米到底有着怎样的传承和创新？京西稻又有什么特点？如何保护和传承？今天节目为大家详细介绍。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接下来就为大家说说今天节目亮点。本市“十四五”时期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西城广内街道推行统外垃圾精细化管理，七月份本市噪声类投诉占60%多，珍稀白鹈鹕现身沙河。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生态一句要闻，为大家盘点本周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生态资讯。海淀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服务管理平台上线， 京郊各区展台也在熊猫会上亮相特色产品， 北京市属公园游览场所全面开放，限流比例上调， 从平谷大桥到顺义的特色， 北京环球主题公园项目打造花园式工体，将实施45万平方米绿化。 更多新鲜生态资讯尽在生态宜居要闻。 首先我们来关注北京市“十四五”时期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规划近日正式印发，坚持大城市带动大京郊，大京郊服务大城市的发展方略，十四五时期本市将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到2025年乡村振兴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健全，城乡融合发展取得突破性进展。这份规划提出了“十四五”时期全市推进乡村振兴的发展目标，即农业发展将取得新成效，现代乡村产业体系基本形成，成为农业增收致富的聚宝盆，生态宜居实现新进步，全面完成美丽乡村建设任务，乡村成为老百姓的幸福家园和会客厅，乡村文化振兴取得新进展，乡村社会文明程度进一步提高，全面提振农民的精气神儿，乡村民生要达到新水平，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让农民钱袋子鼓起来，乡村治理效能得到新提升，党对农村工作领导更加坚强有力，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现代乡村治理体系更加完善。具体来说，十四五时期本市将全面推进都市型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严守150万亩永久基本农田和166万亩耕地保有量底线，全面实施田长制，完成30万亩高标准农田建设，落实5个百万农业生产规模布局，到2025年确保粮食生产在2020年水平上只增不减，蔬菜生猪自给率分别提升到20%和10%。另外，农业现代化种业是基础，科技创新是关键。本市将建设农业中关村，强化现代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滚动实施现代种业3年行动计划，打造种业之都，加快建设以京瓦农科创中心为引擎的农业科技创新示范区，研发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加快发展智慧农业， 到2025年，本市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 77%。此外，本市还将深入实施乡村建设行动，推动乡村基础设施与农村现代化建设需求有机衔接，实现城乡居民生活基本设施大体相当，同时推动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持续推进农村的老旧户册题标改造，每年完成300个村庄污水治理任务。到2025年，农村地区污水处理率达到 75% 以上，煤改清洁能源覆盖率达到 90%。 另外，十四五时期以保障和改善农村民生作为优先方向，本市也将聚焦农民的就业增收，到2025年实现城乡居民收入比缩小到 2.4:1， 开展集体经济薄弱村专项帮扶行动，消除经营性收入小于10万元的集体经济薄弱村。本市也会完善农业补贴政策，支持乡村特色产业发展，拓展增收空间，并实施农民充分就业工程，加大农村就业困难人员和零就业家庭劳动力就业援助力度，实现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同时有序推进符合条件的一产农民纳入社保，到2025年力争实现全市就业农村劳动力基本纳入城镇职工保险体系。乡村振兴、人才振兴是基础，鼓励更多优秀人才投身农村振兴乡村。日前，由市委农工委、市农业农村局和北京市人才工作局共同主办的2021年北京市农村实用人才优秀创业项目评选资助活动暨第五届北京市农村创业创新大赛路演在北京举行。这次共有15个项目参加路演，农村创业小伙伴们站上了舞台，用7分钟的阐述和3分钟的回答向专家和投资人诠释自己的创业项目，而专家和投资人根据评分标准在实地考察后选出最具创新性和带动性的农村创业项目。得分前10名的项目除了获得北京市农村优秀创业项目荣誉称号外，还会获得10万元的资金支持以及专家团队后续的创业辅导和服务。这次活动主题是激情创业创新，圆梦乡村振兴，共收到来自13个涉农区的32个农业创业创新项目，涵盖了农业生产、加工和服务等各个领域，既有高科物联网体验农场，又有高端民宿及康养等创业项目。这些高新技术项目落户京郊，不仅提升了农业产业模式，拉动了传统产业的提质增效，同时也为农民就业增收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国家发改委近日下达城乡冷链和国家物流枢纽建设项目2021年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经公开征集和项目审核，北京市4个项目获得了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据了解，这4个项目将于今年年底完工，建成后将有力助推北京市智慧物流的发展，并提供相关就业岗位，带动乡村经济发展。这4个项目呢，是北京顺丰全自动仓储分拣中心及配套设施项目，平谷首都食材供配中心项目，梁乡镇小营农民再就业基地新建标准厂房及配套附属用房建设项目，以及窦店清真冷鲜牛羊肉标准厂房及配套用房建设项目。其中前2个项目将补充区域内基础设施短板，而后2个项目呢，涉及肉类冷链物流设施建设。说到北京顺丰全自动仓储分拣中心及配套设施项目，它是国家空港型物流枢纽的支撑项目，将重点服务顺丰开展跨境电商和城市物流配送，打造快递仓储分拣的全自动助手。项目选址在北京市顺义区空港物流基地，将建设一栋高规格的全自动分拣中心，未来还将引进世界领先的全自动分拣设备，分拣能力可达每小时10万件以上。而平谷首都食材供配中心是平谷马房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的支撑项目，将主要为多家餐饮企业提供储藏、保鲜、包装和运销等服务，也是大型餐饮企业的保鲜库，将建设冷库、恒温仓库，建筑面积约1万平方米，总库容约3.8万立方米。建成后，蔬菜年周转能力将达3万吨，年配送能力5万吨。 另外，项目还将在现有口岸、冷库、普库基础上建设仓检配加金融加口岸一站式服务平台。而梁乡镇小营农民再就业基地新建标准厂房及配套附属用房建设项目，定位是北京市房山区肉类冷链物流配送中心，将重点服务超市及企事业单位食堂等等。项目建筑面积约 5.6 万平方米，包括肉类分割库、包装库及冷冻冷藏库各一个。建成后将直接或间接地提供近1000个就业岗位，同时依托流通渠道优势，促进当地农副产品产销。最后，作为窦店现代化农业产业链的延伸，清真冷鲜牛羊肉标准厂房及配套用房建设项目将重点支持北京市肉类冷链物流服务。项目呢，位于房山区窦店镇窦店村国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将建冷库、配套制冷机房各一栋，建筑面积 3.3 万平方米，冷库库容约 3.9 万立方米。建成后，冷鲜牛羊肉年流通量将达 2.9 万吨，有效地带动当地村民就业。 这里有鸟鸣，这里有花香，这里有鲜果，这里是生态北京。 再来关注环境改善情况。长期以来，大件垃圾、装修垃圾、堆物堆料等桶外垃圾堆放乱象时常出现在我们身边。如何破解社区管理的这一老大难的问题？西城区广内街道在西城区率先推行桶外垃圾精细化管理，为居民创造一个更加宜居的生活环境。详细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您看这种临时围挡，下面放的是居民的装修垃圾。 在长春街社区感化胡同三号院七号楼东侧，记者看到有个围栏，面积大约5平方米，里面是装修垃圾，上面覆盖了蓝色的扇布，围栏上挂着施工许可证，上面有业主、施工方以及完工期限等信息。像这样桶外垃圾的管理，让社区环境井然有序。居民李大妈说， 原先他想到哪儿堆往哪儿堆，现在是不允许的，这点还是不错。 像长春街社区一样，今年广内街道在西便门东里、宣西等六个社区试点设立大件垃圾临时堆放点，做到大件垃圾集中堆放和清理。物业负责人甄先生说， 跟我们所管辖的这些住户签一个呢室内的一些主体的这一个合同，然后剩下这些垃圾呢又跟居委会他们又重新签一个垃圾清运的合同。 其实桶外垃圾管理涉及到各方关系，长春街社区党委书记刘永红表示，在试点过程中坚持党建引领，通过物管会、议事会等居民自治协商机制制定管理办法。 以前的话，你说投放的大件垃圾最后都是政府的事情，有了这种制度以后哈，比如说物管会发挥作用，大家这个物业也在里边，产权单位也在里边，咱的居民也在里边，因为咱物管会还有居民委员，然后咱社工也在里边，大家都在参与这个事儿。 广内街道综合辖区实际情况，针对大件垃圾、装修垃圾等分别制定了清理方案，实施物业管理三包责任制，确保桶外垃圾得到准确溯源、有效监管、及时清运。另外，广内街道在各社区设置了16个大件垃圾固定存放处，对可以再利用的大件垃圾向居民有偿回收，无法利用的参考每立方米70元的标准，为居民提供有偿收运服务。同时，针对垃圾体量多少，推行居民拼单清运，分担费用。广内街道物管科杜周说， 当时我们会跟他限期清理，就是明确这种清理时限。如果他要是没清的话，因为备案登记的时候要缴纳押金的，如果他要不清，我们就会从押金里扣。 据了解，广内街道把辖区划分为8个片区，设立双巡查制度，安排物业站点人员和各社区工作人员、在职党员、志愿者等力量，每日对小区公共区域进行巡查，做到装修有人巡、堆物有人管、垃圾有人清，实现了居民生活环境有效巡查管理。 继续来看生态改善情况。记者日前从市生态环境局了解到，2021年7月，本市共受理生态环境投诉举报事项21842件，结办20817件。受理的投诉中，大气类占 26.8%， 噪声类占 66.7%， 其余还包括涉水类、固废类、辐射及其他污染类。其中大气污染方面，反映异味和餐饮油烟等相对较多，而噪声污染方面，反映社会生活噪声较多，占涉噪声举报的 80.2%。 另外，生态环境诉求数量较多的地区依次是朝阳区、丰台区、海淀区、昌平区和通州区。前一段时间，一只白鹈鹕翩然飞临昌平沙河水库，吸引了很多观鸟爱好者。这只鹈鹕体格健壮，神态淡定，它全身羽毛几乎都是粉白色，腋下飞羽是黑色，拥有标志性的黄色大喉囊。这是北京第五次观测到白鹈鹕，而上一次发现它还要追溯到2014年的密云水库。去年和前年，沙河水库曾有卷羽鹈鹕光顾，而白鹈鹕呢，还是第一次到访。北京野生动物救护中心的史阳介绍，这只白鹈鹕看起来精神不错，飞得很好，目前并非鸟类迁徙季，那它来自何处，又因何停留在沙河水库，暂时不得而知。今年二月份，中国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把白鹈鹕由原来的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升为了一级。白鹈鹕呢，主要分布在欧洲南部、非洲大部分国家、亚洲中部和南部等地，而中国只在新疆和青海湖有少量分布。白鹈鹕每年在春季的三四月份、秋季的九十月份，在越冬地和繁殖地之间进行迁徙。以上就是今天为大家搜索的生态宜居要闻，消息来自新华社、本台、北京市农业农村局、北京日报。接下来是乡村振兴故事。 了解新农业，感受新农村，走进新农民，生态北京为您讲述新时代乡村振兴故事。 欢迎继续收听生态北京，我是主持人张燕。北京近日发布的北京市“十四五”时期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规划中提出，要以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核心，推动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均衡发展，增加优秀乡村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提振农民的精神面貌。另外，立足京郊乡村文明，在保护传承的基础上，实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其中特别提到，要鼓励京西稻作文化系统和平谷四座楼麻核桃生产系统等申报世界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我们每天吃的稻米到底如何传承和创新？而北京的京西稻又有什么特点？是如何一步步发展到今天的？今天乡村振兴故事就和您好好说一说。 这就是京西稻，那一大大块石头，那不是京西稻吗？ 市民吕大姐第一次来到位于海淀上庄镇的一片京西稻田边，绿油油的稻田吸引着她下车拍照留念。京西稻主产于北京市西部海淀区上庄镇西马房、东马房等地，是具有千年历史的京西稻通过生态种植与生产而来，也是全国农产品地理标志。它的主产区位于紧邻生态环境完好的翠湖湿地海淀区上庄镇西马房水稻种植基地。据史料记载，当年乾隆帝下江南携回紫金菇水稻两种，在京西试种，所产谷米供宫廷食用，因而又被称为贡米。谈到京西稻在海淀的种植历史，海淀区农业科学研究所所长郑和说，其实早在三国曹魏时期开始建渠种稻，到现在已经有1700多年了。 京西稻是在海淀种植非常有历史了，别往前倒，能倒到该说三国时候就开始修水渠。京西稻它的那个原产地是玉泉山脚下，靠着玉泉山水流域开始种植了。完了，随着咱们城市化的进程以后呢，慢慢那边就少了，就挪到了我们上庄这点。上庄现在叫主产区，我们申报那个地理标志和国家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也是依托于上庄这块地。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海淀的京西稻种植也从玉泉山脚下逐渐迁移到了上庄等地。海淀农科所所长郑和介绍，京西稻目前在海淀区的种植面积大约有2000亩。 现在我们海淀区呢，种京西稻全部加起来面积有2000亩，上庄就占了有1600亩，所以现在目前有规模就在上庄这块地。而且我们这呢，每年都要应用一些先进技术，一个是我们要保持传统稻子的那个优质品质，同时呢，我们也要引进一些新稻子。另外还有一个呢，我们要对它的防治技术、提高它的品质，这方面做很多工作。这个东西是宝贵的文化遗产，它这个历史文化遗产这个传承也是我们要继续做的。 86年生人田勤伟是地地道道的海淀上庄人， 在他的印象中，儿时起这里就是一片被保护着的稻田，也是上庄农产品的代表和特色。而长大后的他也开始从事农业工作，管理和照顾起这片家乡的稻田。 我是当地人，在我的儿时时候一直就是种京畿稻的。咱们现在水稻是1400亩，月赋是780亩，金玉京22，还有7233， 这些都是水稻的品种吗？ 啊，对，都是水稻品种。咱这是永久性种植保护，2010年申请的非遗，2016年进的是地理标识，啊，对，然后2020年是绿色产品，然后呢，现在是属于咱们的运穗期，运穗之后，然后就会是抽穗，抽穗然后就是会扬花，扬花之后，然后它就会结稻谷，在10月份的时候就是已经可以收割了。 我国水稻种植有7000多年的历史，不同地域种植水稻的品种和风味也各不相同。国家京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天津天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经理于忠亮介绍，中国水稻主要分两大类。 中国的水稻呢，大体分为两类，一个叫京稻，我们在行业内部我们都读梗，凡是水稻界的人都会读梗的读音，还有一种呢叫鲜稻，一般长江以南种的都是鲜稻，然后长江以北种的都是梗稻，也就是我们老百姓餐桌上能吃到大米基本90%都是梗稻。鲜稻呢多用于工业的原料，比如米饼、米线、米酒、米醋，还有一部分的饲料或其他一种深加工产品。梗稻呢就是老百姓吃的口粮，大米多吃的是为梗稻。 而京畿稻属于优质精米，米粒儿椭圆丰腴，晶莹透明，米饭富有油性，黏而不糯，香气独特。作为传承和保护的优质稻，在种植上更加注重质量。而说到京畿稻的特点和口感，从小长在上庄稻田边的田勤伟这样说， 主要是熬粥能体现它的那个特点，而且它的口感是比较好的。 嗯 啊，对，熬完粥之后上面的有一层青绿色的薄膜，啊，对，也是相当于是咱们的叫什么米油，亩产是在800至900斤。 要想实现对京畿稻的保护和传承，对品质的恢复和提升，这背后要做许多工作。比如在新中国成立后，通过不断的改土治水，改善稻田生态环境，并选用高产优质品种，做好良种提纯复壮工作。在1976年开始选用月赋作为一年一熟的春稻主栽品种，2006年以来又筛选出秋光作为麦茬稻主栽品种，并小面积扩大试种杏实优质新品种，同时少量种植香稻等特异品种。而近些年随着人们的生活水平越来越高，消费需求越来越多元，我国的稻米种植也在保留传承老品种的同时做好提升和创新。天津天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经理于忠亮介绍，这大米好不好主要看三个方面。 就是一个大米好的话呢，60%要看品种，然后20%呢要看它的种植过程用的肥和药、水、地，还有20%呢是靠它的仓储加工。 大米是不是优质，60%看品种，20%看种植过程和环境。海淀区农业科学研究所所长郑和也表示，水稻好不好，这水和环境非常重要。 水稻对水质要求最高了，水质好才能出好稻子。不光是这个，对环境有要求。水质它几个指标啊，一个就是说它里头的成分，比如说各种各样微量元素，还有一个水温，对它那个稻米的品质要影响都挺大的。 京畿稻在种植过程中需要纯净的水源、特殊的光照和局部的温差。在充分考量京畿稻的历史性、系统性、持续性、濒危性后，京畿稻被评为国家级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同时划定专门农业遗产保护地。而为了给海淀的京畿稻提供好的生长环境，海淀区农科所也采用了不少新方式。农科所所长郑和表示， 第一个呢，比如说我们现在用那个配方施肥，配方施肥呢是以有机肥为主，另外一个就是我们配的方不完全是为了提高产量，更多的是为了保持原有京畿稻的品质。因为现在吃米大家都能吃得到，但是高品质的高质量的米，这是我们追求的一个目标方向。因为海淀区这点稻子总共就2000亩，它不可能能满足多少多少人，但是我们希望它把原来那个以优良的品质来保留下来。另外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水，因为水稻是消水消耗比较多的，在探索这个工作，比如说 整个水渠让它灌溉过程中减少那个运输的损耗。另外我们科学的给水断水都在做，但水稻有一个致命的问题，就是从目前来看呢，京西稻如果水量减少可能对品质有负面影响。 为了让更多的人认识了解京西稻的魅力，水稻生产区在丰收时节还开展包括割水稻、打新米、运粮食等活动在内的京郊旅游项目以及科普休闲项目，让久居城市的市民体会稻花香里的秋收快乐。田勤伟所在的公司大稻农业除了精心管理京西稻农业生产外，还积极发展二三产业，试图让更多的孩子走进稻田，感受农业文化魅力。 继续在干二三产的服务，主要是以儿童科普还有农事体验基地，就比如说拿插秧来做说明吧。以前咱们都是人工插秧啊，对，人工插秧呢可能说一个人一天可能只能插十亩地，最多十亩地了，但是机械插秧呢一辆机器能插五十亩，这些会给那小朋友做一些那个展示啊。 京西稻米香，吹味人之赏，平餐勿须菜，可口又清香。颗粒圆润、晶莹剔透的京西稻早已编入老北京歌谣中传唱至今，北京城的饭食中缺不了京西稻的记忆。而最新出台的北京市“十四五”时期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规划，鼓励京西稻作文化系统和平谷四座楼麻核桃生产系统等申报世界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也希望优质的京西稻可以走出北京，走向世界，让更多的人了解它、喜欢它、欣赏它。 生态小贴士，听出来的生态百科。 欢迎继续收听生态北京，我是主持人张燕。进入秋季，秋燥容易上火，有些朋友会选择吃清凉爽口的苦瓜。苦瓜呢是一种很特别的蔬菜，它呢还被当作一种药物，在亚洲、非洲和南美洲都有许多关于它可以药用的说法，比如说吃苦瓜能降血糖。而最近有一篇网文说吃苦瓜可能会导致骨质疏松，腾讯全民较真微信公众号特别邀请食品工程学专家为大家科普。今天的生态小贴士，我们一起来听听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的录音报道。 苦瓜含有一定量的草酸，每100克不超过100毫克，大概跟毛豆、茭白、大蒜差不多。草酸影响钙代谢，食用过量会导致骨密度降低，这在科学机理上是存在的，但不完全对。如果肾功能不健全，过多的草酸确实可能和钙结合形成肾结石。菠菜草酸含量最高，每100克含草酸高达1333毫克，所以如果因为爱吃苦瓜就得骨质疏松的话，那么草酸含量比苦瓜还要高的蔬菜岂不是更容易让人骨质疏松？而且骨质疏松的根本原因是骨钙大量流失，导致骨密度明显下降。造成这个现象的因素很多，最主要的比如女性的风险远比男性高，年纪越大越容易出现，白人和亚洲人风险更高，家族遗传，骨架体格小的人更容易得，雌激素过低，比如更年期后的女性，甲状腺素过高都有更高的风险，饮食中钙摄入不足，过度节食等，抽烟喝酒不运动都可能导致骨质疏松。草酸的影响只能归结到钙摄入量那个因素当中，但它只不过是若干的因素之一。苦瓜降血糖大概是最有号召力的一种说法，苦瓜提取物中的物质在化学结构上类似胰岛素，也显示了和动物胰岛素类似的功能。目前研究有比较好的科学证据说明苦瓜对降低糖尿病人的血糖水平是有效的，不过这些数据还不足以推荐用苦瓜来控制血糖，它只是一种蔬菜而已，不要指望吃苦瓜能够治病或者有什么养生功效。 以上就是今天生态北京的全部内容，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精彩内容。主持人张燕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生态北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新闻广播稍后其他精彩节目，明天上午10:25，生态北京，我们再见。